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继续说养生话健康。好，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最近呢，我们一直呢在向大家哈推荐和介绍，就是名贵中药金蝉花。那在中医当中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这个要调节好肾功能哈，要肾精肾气都要足，这样的其他的一些器官呢就能够更好哈。那么恰恰的金蝉花是入肾精的，它能够调节肾功能。那在这里我想问一问张正主任，为什么把肾功能啊肾精肾气调足了调好了，其他的器官就能好呢？ 我们说这个肾中这个精气啊，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它是我们人体生命活动这个根本，而且呢对我们人体各方面这个生理活动都起着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作用。 嗯， 你像我们老在谈不是说这个肾阴和肾阳吗？那么对于肾阴和肾阳来说啊，它是我们各脏的阴阳的根本，所以嘛我们才有说它是先天之本啊。那么如果肾的这个阴阳失调了，那这不仅仅是一个肾脏的问题，它就会导致其他各脏的这个阴阳这个失调。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肝脏，那么肝脏如果失去了肾阴这个滋养，我们说有这么说法，肝肾同源，那么呢我们就把这个就是说这个肝的肾阴你们不能滋养这个肝木的话，肾水嘛，肝木嘛，我们说水不含木，你看这个时候啊就会肝脏会出现什么问题，就会出现肝阳上亢，甚至呢肝风内动。这是我说这个肝和肾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这个心，中医讲这个心如果失去了肾阴的这个上乘，它就会引起这个心火上炎，哎，或者导致这个心肾阴虚。我再说这个肺和我们这个肾脏，那肺如果失去了肾阴这个滋养，那大家可能就会出现什么烟燥啊、干咳呀、潮热、生火等等这些肺肾阴虚这些症，这是肺和肾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脾脏失去了这个肾阳的温煦作用，就说肾阳它不能温煦这个脾土，就可以出现什么五更泄泻、下痢清谷，就是这种消化不良这个脾肾阳虚之症。失去这个肾阳的这个温煦啊，我们这个心那还会出现这个心悸啊，你摸那个脉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迟脉迟，汗出、肢冷、气短，这个心肾阳虚这个症。反过来啊，其他这个各脏这个阴阳如果失调，时间久了呢，它也会伤到我们的肾，损耗我们肾中这个精气，导致肾的这个阴阳失调。这就是说，我们说久病这个其肾。 由于这个肾阴和肾阳它都是以这个肾中这个精气为这个物质基础，那么肾的阴虚或者阳虚实质上呢都是我们这个肾中这个精气不足这个表现。所谓的这个肾阴虚，哎，到一定程度时候就可以累积到肾阳，发展成为这个肾的阴阳两虚，我们称为这个阴损积阳。那么肾阳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也可累积这个肾阴，发展为这个阴阳两虚，哎，阳损积阴，是吧？大家听起来这个阴也罢，阳也罢，气也罢，大家就感觉有点这个抽象。这个其实是中医它辩证的这个一个理论这个基础。 嗯， 那我们拿现代医学，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肾脏的物质基础和肾脏的功能基础，有些可能是它这个器质性病变了，结构发生病变，这个都可以归为这个阴。如果像这个功能性疾病，这个都可以称为这个阳。那不管中医说的这个肾阴也罢，肾阳也罢，肾气也罢，这个出现了问题，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医学这个肾功能低下或者肾功能异常出现的一部分。 嗯， 那你看古人早已经都认识到，哎，肾脏和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和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和我们的呼吸系统，它是息息相关的。 嗯， 那所以才有给它冠有先天之本这一称呼。哎，我们人的这个生长啊、发育啊，都有赖于我们这个肾。 嗯， 那你像我们说，咱们老年人这个，哎，很多你看老了，这个腰就都驼了，哎，这个什么在外边这个耳朵也听不到了，这个头发呢也干枯了。你看，其实，在中医里边，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外荣于发，开窍于耳。那所以你看，这个髓呢，既包含着这个骨髓，也包含着这个肌髓，就是我们说的肌液，包括我们这个大脑这一部分都主这个。你包括我们这个，他说这个生髓呢，那么肾中这个精气具有促进机体生长发育这个功能，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我们说的肾中这个精气充盈，这样呢就能充盈这个骨髓。你像这个《素问·四时次逆从论》就说，肾主身之骨髓。你像我们说的小儿这个囟门啊，迟闭，骨软无力，以及我们老年人这个骨质这个脆弱，容易骨折，那在我们中医辩证里边都属于这个肾中精气不足，哎，骨髓空虚导致的。 嗯， 所以你看，我们说肾气充足的人，一个是说话声音洪亮，人家也这个 精神饱满， 驼背，哎，精神饱满，坐在那儿那个感觉这个骨架什么都没 有 问题， 有精气神， 哎，那这就是一个肾气充盈的一个具体表现。 嗯，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禅花，你从这个现代药理研究来说呢，它也对很多肾功能，哎，有那么好的这个保健改善这个作用。 嗯， 这也就是和这个把这个肾的先天资本固化了，把肾阴阳调好了。所以你看，包括你谈到的很多这个听众给我们反馈这个案例，哎，有些想不到，就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哎呀，我只觉得理论有这样的基础，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康复的会那么好。 对，有的时候感觉这些病症都搭不上哈，没想到呢，确实是相辅相成，最后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善效果，都令我们非常惊喜。那听张主任这么一介绍，我也感觉到啊，这个肾真的是非常重要，它是先天之本，是分这个阴和阳的。而且今天我才知道，比如说它肾的结构出现了问题，有可能是造成你肾阴不足了，那你的功能出现问题，可能是肾阳的问题。当然，这些都是这个医学方面的一些术语了。但总体来讲， 其实是 我个人啊，对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它怎么对接？中医说这个肾阴、肾阳，那阴和阳这是事物对立的两方面、 啊。 那你具体到我们现代医学，我们怎么从现代人来认识这个中医嘛？这是我的一种理解。 对对。另外呢，就是说，刚才我也听明白，如果肾不好的话，连带比如说你肝脏、心脏、肺脏、脾脏，甚至呼吸系统、骨骼等等，可能都会有问题了。刚才您说，肾是主骨生髓的啊，所以呢，看来这个补好肾哈、啊，拿中医的角度来讲，要补好肾气、补好肾精，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刚才我也是听张主任这一席话啊，真是觉得茅塞顿开啊，胜读十年书。我是做西医的，所以这个时候做儿科医生，有的时候那个新生儿一降生下来啊，我们一看他的那个精气神儿，就能知道这个孩子先天禀赋是不是足。那么他的这个肾先天禀赋不足，就是从母亲那个地方遗传来的很多，就像张主任讲的肾阴呀、肾阳啊，它都不足。那这个时候啊，可能，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人以后，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就有很多慢性病发生了。 而且有时候刚出生那个孩子哭的声音的大小都不一样啊。 对，所以就是，我们每个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带来了先天的一些禀赋。那么这些禀赋不足的情况下，就是肾阴肾阳都不足的情况下哈，我们用金蚕花来补之，这个时候呢就能起到非常不错的作用。 好的，那确实金蚕花呢，它不愧于是名中医药哈。所以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蚕花它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您介绍一本书哈，是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医学文献书籍，叫做《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啊。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厚啊，写的都是金蚕花的事儿。 对，这个从这个它的种植，它这个到地就是在哪里生长分布，再到这个如何走向产业化，再还有它这个中医这个古籍里边什么时候开始记载，我们民间如何食用，还有它现在这个生物活性成分，还有它现在这个保健的这个生理这个作用，再有它在肾病一些这个研究方面呢，阐述的都是学术性比较强， 非常清楚。 包括实验室， 对， 不管是动物实验，还有在人体这个临床应用这个观察那些案例呢，说的都不错。 所以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呢，可以打电话预约，咱们来翻阅一下都没问题的哈。另外呢，我们还有免费的赠送，就是这个受益者一些实录啊，关于这个金蚕花给他们带来的健康的这种效果啊。这本书也挺厚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哈，这都是免费索取的。当然，在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里边呢，我们是一个养生的小册子嘛，里边有春季如何养生，比如怎么吃啊，怎么运动啊，怎么防慢性病啊等等的，说的真的是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印制的是有限，我们是先到先得，所以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免费索取电话啊，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蚕花也称蚕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蚕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蚕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 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肾呢是先天之本，是其他脏器是否健康的一个基础哈，所以它的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高。那我们当然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名中医药金蝉花哈，它具体对于肾有很好的这个作用，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已经知道了。那今天我们再总结一下，它为什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调节肾的功能的呢？ 那么我们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蝉花呢，它具有改善肾功能的这样的作用哈，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临床研究出来的。那这个蝉花治疗肾病的这个临床应用研究呢，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这个医院呢是以陈以平教授以及呢陈教授领导的这个研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在多年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这个经验总结的这个基础之上得出来的这么一个结论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蝉花呢就作为冬虫夏草的替代品进入了我们陈教授的这个视野。 所以它也叫蝉花虫草。 虫草，对。那么呢陈教授呢就对赵老师，您说的这个蝉花虫草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这个研究，以及呢，同时还研究了多种肾病，就是蝉花对它的这个作用的临床的基础实验和这个临床的研究。那么这个结果呢，就表明啊，蝉花无论是复方还是单方，都能在肾病肾功能的改善方面有很好的作用。那么在基础研究的这个方面呢，从基因学的主学、蛋白学的主学、代谢学的主学，还有细胞生物学以及动物学的模型的各个方面啊，那么陈教授以及他的团队呢，都对这个蝉花防治慢性肾病这方面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么通过系列的这个实验研究啊，就证实了这个中药金蝉花呢在改善肾功能、改善肾衰，因为刚开始做的是动物模型啊，在改善这个大鼠的这个肾衰和肾功能方面呢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同时呢对于减轻肾纤维化的进程这方面呢作用也是比较显著的。那么以陈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啊，经过对这个蝉花功效的研究呢，就初步确定了蝉花的有效部分以及蝉花的主分它的功能，提示呢金蝉花可以改善肾纤维化的进程，就是可以降低这个肾脏里面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沉积，也就是纤维组织的沉积。那么这个金蝉花呢可以提升我们这个人体内的这个抗纤维化细胞因子的这个含量啊，同时呢可以增加这个促纤维化细胞因子含量的表达，这样的话呢就有效的阻止了肾纤维化的这个进程。同时呢还证实了这个蝉花呢具有降低我们血液里面肌酐和尿素氮的这个水平，可以提高我们人体内的肌酐的清除率，同时呢可以升高血浆的白蛋白还有血红蛋白。您看很多听众朋友用了这个蝉花以后哈，它的那个贫血的现象改善了，这就和蝉花的这个功能呢是有关系的。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的这个水肿减轻了，这个呢就是因为蝉花呢可以减少 尿蛋白，那么我们体内的蛋白流入的多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听众朋友啊，不仅仅是肾功能改善了，他的这些下肢的浮肿啊等等这样的症状呢，同时呢也就改善了。所以呢，蚕花在保护肾功能方面，延缓这个慢性肾功能衰竭这方面呢，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一般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啊。而且大家印象当中好像这个中药呢来治疗的话呢，它会比较慢啊。那金蝉花是名中医药，那它在整个的使用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 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化学药物呢，一个萝卜一个坑。 嗯， 就是说我一种这个西药，我解决一个问题，而且都是停留在我们说那个标症上的问题。 嗯， 那你想，对于这个慢性病来说，一个我们讲这个组织病理改变，我们讲了不是抗纤维化，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机能是多系统多个功能这个失调会导致的，这个时候可能涉及到这个营养学，也可能涉及到这个代谢学，也可能涉及到这个具体的这个神经调节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怎么办？那你说我假如说十个症状的话，如果分属在不同的器官上面，那难道我要用十种药吗？ 嗯， 所以这个就麻烦。那这样呢，复方这个时候它的显赫的地位就出来了。 嗯，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中药，这个金蝉花，它那个从营养学成分又那么多， 嗯， 然后现在研究这生物活性成分又有那么多， 嗯， 哎，它这个起到了一个单位的这个复合这个作用。 嗯，看起来是一味药，但是它是一个大复方。 对， 对，那这个从现在药理研究，你看有那么多活性物质。 对，就像张主任讲的，它的作用是多通道多靶点。 嗯，另外呢，此金蝉花不是彼金蝉花，因为现在可能你到药店可以买到那个金蝉花，但是那是一个野生的哈。但是今天这是经过一个科学的萃取的，发酵的， 就是发酵， 对， 发酵更多的要保证它这个生物活性那个含量和成分，这样的作用它才能显现。 是， 当然你说吃这个天然蝉花好不好？那当然好。尤其在那个南方长江以南这些地方，哎，民间小孩老人他们都在吃这些东西。 嗯， 但是那个就是你那个强度就不如这个通过这个生物的方法发酵以后，那个有效成分含量高。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或者说呢想使用金蝉花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早晨八点半之后先打个电话，咱们互相交流。其实呢，每个人他都有一个改善和这个治疗的一个具体方案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也是不一样，年龄也是不一样，病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一味的来用同一种方式来解决啊。 是，但是就是说在异化中找这个共同的东西。 对， 你像比如说我们说免疫调节，这是适合所有的人。 嗯， 那你包括说我们说这个老化也罢，哎，慢性炎症也罢，慢性疾病吧，抗纤维化吧，那这个大家都适合。 嗯， 当然具体到你说啊，我这会儿是血压高，我这会儿仅仅是这个肾功能异常，我这会儿可能是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个问题，这会儿我又可能真的是咳嗽，这会儿我可能是哎呦心绞痛，我对的那么具体。那个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带， 对， 但是你对慢病康复来说，我们不是讲过吗？固本培元， 嗯， 哎，这个把基础打好了，你的慢病就容易恢复。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记住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